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2集，天赋卓绝。没有多长时间，手下再度回来，身后跟着一个高挑男人。 四爷。 男人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书房，微微弯腰，声音恭敬。秦四爷手上依旧拿着一份文件，眉宇间锐意尽皆退散，看起来平易近人。 秦昭啊，最近在总部实习感觉如何呀？ 谢谢四爷关心，一切都好。 秦昭颔首。 下个月可能要多一个人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带他。 秦四爷笑眯眯的，看起来对那个人十分欣赏，又问了几件公司的小事，之后就没有多说了，让秦昭回去休息。手下把秦昭带出书房，外面秦昭下了楼，在门口的时候终于脚步顿了顿，压低嗓音问道， 先生，四爷刚刚说的多一个人。 手下迟疑了一下，秦昭看他表情有意，心中有数，没有立马追问，而是回到房间，立马让人着手查秦四爷这边的资料。他走之后，手下看着他的背影，迟疑的脸色变得冷凝。 四爷。 手下回到书房，弯腰禀告， 秦昭少爷应该着手查秦陵的事了。 秦家向来是嫡系一脉，有能者赢得总部高层的支持，就能坐稳家主位置。秦家一脉嫡系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秦四爷异军突起，又有欧阳家族的支持，秦家高层识时务。秦昭也是旁系这一脉最突出的一个人，在没有嫡系血脉时，他是最有希望接任下一任家主的位置的。如今被透露秦家嫡系一脉回归， 秦陵的消息，秦修臣瞒得很好，若不是秦宇，我们也查不到。你让人把消息透露给秦昭，机灵点儿。 秦四爷把手中的笔放下，抬头眉眼锋利地说道， 这秦昭什么都好，就是手段太过狠毒，行事过于冲动，这一点倒是挺像我的风格。不知道这之后秦修臣会不会放过他。 说到最后他笑了笑，低头重新拿起毛笔，一笔一画静心练字。星期一，秦然早上6:30到达实验室。他换好防护服进去的时候，廖院士早就到了。他正低头在调试传感器。 啊，你来的刚好。这是 T8-900 对撞机。 廖院士给秦然绕了个位置，又指了一下身侧的几台电脑。 有18个配置了 CPU 的2台控制器控制的闭环电路。 秦冉把最后一粒扣子扣好，走到实验室最里边，抬头看了看质子对撞机，里面有大约300个闭合环路，报警器约600个，接近20000的辐射传感器。他进来没有多久，叶师兄跟左秋荣都赶过来了。 哎，小师妹，你今天来这么早？ 叶师兄从隔壁拿了实验器材过来，看到秦冉有些惊讶。秦冉收回看对撞机的目光，眼睫垂下，声音挺散漫的。项目有了新方向，来实验室测试一下。 粒子对撞机？ 左秋荣没管两人，他目光转向实验器材，语气惊讶。 怎么会在这里？ 对撞机要求的金属器材奇缺，全球数量都不多，这种器材只有研究院有。突然出现在物理实验室，别说左秋荣了，就连叶师兄都挺惊讶的。 研究院拨给物理实验室的。 廖院士声音依旧平缓， 他看了秦闪一眼。 是你们小师妹争取来的资源。 每年实验室考核，出色的学员都会有奖励。听廖院士这么一说，叶师兄顿了顿，然后看向秦闪。 小师妹，你今年物理实验室考核做了什么？ 秦冉咳了一声，没什么。左秋荣站在一边没有开口。叶师兄跟秦冉说着话，廖院士伸手扶了一下镜框，看向实验室内的三人。 昨天我重新递交了去地下反应堆的申请，预计这两天就会下通知，你们三个准备好。 听完，左秋荣一愣，喊了一声廖院士。叶师兄想了想，他反应过来，手搁在嘴边，压低声音笑道： 小师妹，我们这是沾你的光，短短时间内能看到第二次反应堆。 他知道以廖院士对待秦闪的看重，这次申请反应堆绝对是为了秦闪。叶师兄刚说完，廖院士就转身，他手搭在桌子边缘，看向秦闪，说了几句注意事项。 你好好准备一下。 左秋荣手里抱着个电脑，看到廖院士在跟秦闪说话，拿着电脑的手微微发紧，骨节泛白。等廖院士说完，左秋荣才打开电脑，走到廖院士身边。 廖院士，您帮我看看我的论文，如果没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，我就去投稿。 廖院士放下手边的东西，接过左秋荣的电脑，放在一边的桌子上，慢慢的翻看。左秋荣向来有野心，能给廖院士看的内容自然不会太差。廖院士看完，微微颔首，脸上露出了略微满意的神色。 这次没什么要修改的。 左秋荣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叶师兄忽然想起来什么，他转身看向秦闪。 小师妹，我记得你上次也在写 SCI 论文吧？记得写完让廖院士帮你修改一下，廖院士修改的论文绝对不会被退稿的。 秦闪靠着桌子认真地把实验器材整理好，顿了顿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含糊道：谢谢叶师兄。身边左秋荣听着两人的话，只看向秦闪说： 小师妹，你写快点，还能赶上这一期的期刊。 SCI 期刊物理与化学编辑部，上一期投递过来的论文大多数已经过了初审，去掉一大半的文章，负责初审的主编按着眉心： 看不到几篇有质量的论文。 身边的执行编辑去端了两杯咖啡过来，一杯递给了主编。 大多数实验结果看不到什么新意，倒是遣词造句上用了不少功夫。 这些发表 SCI 论文的人已经太过于追求形式主义， SCI 论文评价体系已经掺杂了功利心。主编跟执行编辑每天都在审稿，大部分论文都是隐蔽的擦边球，完全是为了发表 SCI 论文而写的。去年发表的论文有 20% 都未被引用过。主编接过咖啡喝了一口，微微颔首： 再看几篇下班吧。 他伸手打开文件夹内的稿子，这次的文件标题他很少见，压缩聚变型反应堆。主编看到这个标题不由按了一下眉心，今天他看过不止一次的同类标题。近十年反应堆一直是热点，但大部分学生的内容不是老生常谈，就是华而不实。他再度喝了一口咖啡才往下看去。 这摘要。 主编立马把杯子放下，伸手按着眉心，连忙往下看下去。不同于其他人的稿件，这个稿件没有太过华丽的连接词稿，但结构完整，逻辑强大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研究的视角太过独特。这实验。 主编立马找出来附件打开，里面不仅构画了推动器的构图，还详细划分了好几个比例的实验和能源推动。 利用率 52%。 主编看着最后的这串数据，立马抬头，拿起手边的电话，给 M 州物理研究院拨了个电话。期刊跟各国的物理实验室都是有合作的，电话没响几声就被接起来了。 我发给你们一个论文。 主编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把文件夹的内容全都发过去。 你们看看这个实验结果有没有可行性。 这些实验结果不乏有学生盗用数据随意给了个结果的。编辑对这些的要求十分严谨，不是说随便写个结果他们就会信的。他声音太过紧张， M 州物理研究院接电话的负责人一愣。 什么实验结果？ 能源转化率高达 52%。 主编声音严肃。 我们现在对反应堆的研究转化率最高也就 42%。 如果这个实验能够突破，能源研究就有了新的研究方向。 52%？ M 州的人精神也是一振，他打开邮箱收录了这份文件，上下扫了一眼。 这到底是哪个实验室做出的研究？一点风声也没有。你等一下，我拿过去给教授。 主编挂断电话，打开秦冉后面的联系方式，只有一个邮箱还有地址。他给秦冉发了一封邮件，一直没有回应。执行编辑走到这边来问， 你看到什么论文了？还有研究院去验证结果。 主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秦冉的论文给他看。执行编辑看完，整个人都有些顿。 这要是真的，绝对是我们近几年收到的最有质量的论文。物理界又有新的新闻了。 主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，微微颔首，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到下班时间了也没有走，而是在等着电话。中午12:30，办公室内的电话铃声响起，主编连忙跑过去接起了电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